Coming of the Kingdom, Part 3, Session 14. 天国的来临第三部分第十四讲。我们来到第三部分的尾声。这里呢，我们的作者 Ritterboss 加了一个 appendix, 一个附录来批判 Oscar Kuhlmann, C-U-L-L-M-A-N-N, 原著是95到97页。我们看到我们的作者 Ritterboss 呢，他常常会批判老旧的自由派，就是说耶稣所讲的天国的信息只不过是一种不变的很人本主义的道理。他也会批判对于天国的来临完全是未来的那种的彻底的末世论派。他也会批判一些只是认为天国是已经来了那一派，就是恢复那个古老的自由派的。我再说哈，有自由派，然后呢有两派，一派是天国只是未来的 Switch 是代表人物，另外一派是天国是已临了。好了，所以我们看到 Ritterboss 呢最少批判的，或者说最值得借用研究结果的应该是 Kuhlmann。 但是 Kuhlmann 也有不对的地方，我们现在来看这个附录呢 Ritterboss 如何批判 Kuhlmann。 我们现在开始看。 By way of an appendix, we mention all Kuhlmann's opinion. 在本章我写一个附录来提到 Kuhlmann 的意见。 With regard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esus' Messiahship and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of God, 就是关于耶稣基督弥赛亚的职分和天国的来到之间的关系。 He thinks that the endless discussions of the question as to whether the kingdom of God in the New Testament is present or future might have turned in another direction if the obvious temporal difference had been kept in view between the Basileia to Huu,the reign of Christ, and the Basileia to Theou, the kingdom of God. Kuhlmann 认为呢，假如那个很明显的现今或者是先和后的区别，我们看到原来是 Basileia to Huu, 神的儿子的国度，和 Basileia to Theou, 上帝的国度，神的儿子的国度和上帝的国度，就是说基督的王权和神的国度。他说假如我们看到这两个原来是先后不同的话呢，那么我们就不必的无穷尽的去辩论究竟在新约里上帝的国是已经现在来到了还是将来才来到，这样子呢整个的讨论可以转个弯，用另外一个方向来理解。我再说一次哦，所以 Kuhlmann 这里他说不要讲神的国是已经来到还是还没有来到，不如我们讲神的儿子的国度和神的国度这两个是不是有先后的区别呢？ For such a distinction, he refers to 1 Corinthians 15:23 and following. Kuhlmann 指哥林多前书第15章从23节起来做这方面的区别。哥林多前书第15章从第23节开始，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熟基督的。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果交与父上帝，因为基督必要做王，等上帝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为经常说上帝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都伏了他，明显那叫万物伏他的不在其内了。万物既伏他，那时子也要自己伏那叫万物伏他的，叫上帝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王。最重要的是24节，基督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 上帝。这个是我们的作者瑞德堡需要批判的。我们先来看究竟库曼要讲什么。 According to Kuhlman, 根据库曼的说法， The Regnum Christi is based on Jesus' resurrection. 基督的国度，基督的统治是根据耶稣的复活。 And it effectively starts with the ascension. 所以呢，基督的国度呢，是从他的升天开始生效。For the present, this Regnum Christi temporarily coalesces with this aeon, 或者 aeon. 在目前，这个基督的国度呢，暂时是与这个世界时代 aeon 这个世代是并存的。Which is also to say that the definitive annihilation of the powers hostile to God is still delayed. 换言之，延迟了那个决定性的毁灭一切与上帝为敌的权柄。The final stage of this reign of Christ will occur at his second coming. 这个基督的统治最后的阶段呢，要在他的第二次来临发生。Then the final struggle will begin. 那个时候最后的征战会开始。In this manner, the Regnum Christi with its final act reaches into the first act of the coming aeon, the aeon melon of the new creation. 这样子呢，基督的统治的最后一个举动就达到了将来要来的那个世界世代的第一个举动，就是那个新创造的将要来的 aeon 将来的世代。Insofar as this final act already partly overlaps the coming aeon, 因为这个最后的一个举动呢，已经与这个世代有重叠。Kuhlman identifies it with the millennium of Revelation 20:4 and following. Kuhlman 呢就认为这个与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四节开始那个的千禧年呢，是同样的一件事。启示录第二十章从第四节开始，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上帝之道被斩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或者手上受过他印记的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等等。After this, Christ shall deliver up the kingdom of God. 这件事之后呢，基督就会将上帝的国交出。And then the kingdom of God will begin. 然后呢，上帝的国就开始了。As Christ's deed is decisive for the entire history of the world, both in the past and in the future, there is, according to Kuhlman, the possibility of all the characteristic proleptic pronouncements about the kingdom in the New Testament. 既然呢，基督的作为对整个世界的历史是决定性的，不论是过去或者是将来。因此呢，按照库门的说法，有一个可能呢，在新约圣经里所有这些讲到天国的预期性的宣告就是说有可能在新约圣经里面所有关于天国的宣告都是很典型的是讲到未来的。 As such, he also mentions Jesus' pronouncement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has come. Kuhlman 也提到耶稣所讲的话是说到天国，上帝的国已经来到的话。 Kuhlman 这样说， Now that Jesus lives on earth, who has come to gain the victory through his death, such proleptic sayings are only natural. 既然耶稣现在活在地上，他来透过他的死来得胜，这些讲到未来的话呢，是很自然的咯。 Thus, it is to be explained why, in New Testament linguistic usage in general,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basileia of the Father and that of the Son has not been carried through consistently. 因此呢，库曼这样解释，他说，这就是为什么呢，在新约圣经的用词方面呢，一般性来说，父上帝的国和神的儿子的果一般呢，没有很一致的做出一个区分，就是说圣经的用词方面 父上帝的国跟子的国呢是混为一谈。This kingdom of Christ, it is true,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kingdom of the Father as far as that their contents are concerned, as can neither the Son be separated from the Father. 库曼说，是的，这个基督的国度是不能与父上帝的国度分开，就是他们的内容是不能分开的，正如呢，子与父不能分开一样。But Christ's kingdom represents a separate entity in a temporal sense. 可是呢，基督的国度呢，从时间来看是与父上帝所区分的另一个国度。Beginning with the ascension, 基督的国度是与他的升天那时候开始的。Continuing now, 现在继续 ,and finding its final stage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future eon. 到了将要来的世代的开始的时候，基督的国度就进入到最后一个阶段。简单的说，基督的国度从他的升天到最后的世代的开始之后呢，就有父神的国度。下面是 Ritterboss 的回应。There are two important questions implied in all this. 库门这一切的说法呢，里面意味着两个的问题。First of all, the question as to whether or not the pronouncements about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before Christ's death and resurrection bear a proleptic character. 第一件事就是，究竟在主耶稣的死跟复活之前所讲的话是否是这样子预期未来的。In the second place, 第二个问题是 whether it is permissible to consider the Regnum Christi as in a temporal sense preceding the purely future eschatological kingdom of God.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是否有理由认为基督的国度在时间上是与未来的末世的神的国度是在先的呢？就是先有基督的国度，然后最后才有父神的国度呢？ Ritterboss 分开第一、第二两个问题来讨论、来批判。第一个 ，the former thesis as we have seen， 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第一个的论点就是说，究竟基督在死跟复活之前所讲的是否全部都是预期未来的呢 ？The former thesis is also defended by Michaelis， 第一个论点也有 Michaelis 呢来支持维护的。In our opinion, it does not do justice to the significance of Christ's person and work before his death and resurrection. 根据我们的意见呢，这种的看法并不能够正确的证实耶稣在他的死跟复活之前基督的位格和他的工作的重要性。For though it may be that Christ's death and resurrection are of fundamental importance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kingdom. 因为虽然我们可以说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对他的国度的实现是既要的，是重要的。The assumption of such realization does not start with them. 但是基督的国度的实现呢，并不是以他的死跟复活开始的，请注意，我再讲一次耶稣基督国度的实现并不是由他的死跟复活开始的。The beginning of the kingdom does not lie in Christ's death and resurrection, but in his coming, cf above, that is in the incarnation. 基督的国度的开始并不在他的死跟复活，而是在他的来临，参考上文，就是说在他的道成肉身。Just as it is not possible to maintain on the ground of the often quoted text of Acts 2:36 that God had made him Christ only by raising him from the dead, so that the synoptic Christology can be called proleptic Christ designate. No more does the presence of the kingdom start with Christ's death and resurrection. 正如呢，我们不能用常常引用的经文《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六节，我们不可以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六节说耶稣基督呢，就是因为父神使他从死里复活，所以父神使他成为基督，不能引用这句话这样说，以至于呢说在福类福音里面的基督论都是预期的，就是说基督是暂时的后任的基督。再来一次正如我们不能用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六节说上帝使耶稣从死里复活就使他成为基督，因此呢所有在福利福音里的讲到基督呢都是一个后任的基督，都是讲未来，不能这样子。同样的，天国的 来临，天国的存在也不是从基督的死跟复活开始的。The one thing is indissolubly connected with the other. 这两者是完全不能分开的结合的。And the proleptic conception of the pronouncements on the kingdom in the Gospels would naturally entail the thought of the Messiah designated for the time previous to his resurrection. 所以假如我们看在福音书里面的对天国的宣告都是预期未来的一个概念的话呢，那么很自然的一个含义就是弥赛亚是后任的啊，是在他的复活之前仍然是一个后任的弥赛亚或者是基督。 What has been said up to now has proved that both of these views are untenable. 我们到目前研究的结果就证明了这两个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Christ's kingship, 基督的王位 and the coming of the Basileia attendant upon it, 也就是说基督的来临同时发生的这个天国的来临，基督作王天国来到这两件事 are not merely based on his exhortation, 不仅仅是在他的被荣耀啊，根据这个 but as we saw Matthew 11:27, 3:17, etc. 根据马太福音11章27节3章17节等等呢，On the eternal good pleasure of the Father, which was already proclaimed at the beginning of his career. 基督作王跟天国来到呢，是根据父神在永恒里的美意。那这个美意呢，在基督在地上传道一开始就已经宣告到 and which finds its deepest ground in the unity of the Son and the Father. 而整个的最深层的根据就是在永恒里父与子本为一。好，我们来谈第二个Kuhlmann 的论点。Kuhlmann's second thesis is connected with this. Kuhlmann 的第二个论点与第一个是有关的。No doubt, on the basis of 1 Corinthians 15:23, 不错，假如我们若根据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二十三节 we can speak of delivering up the Basileia of Christ to the Father. 我们可以说基督将他的国度交给父。But in our opinion, it would be too schematic to lay this temporal distinction at the base of the whole of the New Testament. 可是我们的意见是，假如我们把这个先后的关系，就是基督后来把国交给父呢，放在整个新约的根基里面，这样来看的话呢，就太过的抽象，是一个抽象的架构。And to speak of inconsistent usage with reference to the text in which the distinction is not to be found. 当我们看不到圣经的经文是讲神父神的国还是基督的国的时候，就说这些经文里呢用词不一致呢，也是一个太抽象的看法。It certainly cannot be said that this distinction is an absolute requirement as Coleman does in opposition to K.L. Schmidt. Kuhlmann 呢反对 K.L. Schmidt 的看法，说这种的上帝的果跟基督的果的区分是绝对必须所做的，这个绝对是不成立的。In Kittel's Werther Buch, the latter wrote, K.L. Schmidt 呢在Kittel 那本的 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ment 新约神学词典，很不幸的中文没有把它完全翻译好啊，我们叫它做 Kittel 啊，就是 TDNT 啊，新约神学词典。Schmidt 在新约神学词典里面这样说 ：The Basileia Christi cannot be spoken of without that of God. 基督的国度若没有上帝的话，是不能讨论的。The gospel, however, does not know of Kuhlmann's distinction. 更重要的是，圣经福音书里面没有 Kuhlmann 所做的区分 ，either in word or in matter， 不论是用词或者实质上。就是说，基督的国度、神的儿子的国度跟上帝父上的国度是没有区分的。And the great objection against this view is that， 而反对 Kuhlmann 的观点的最重要的理由是。In this way, the notion Basileia to Theou assumes a purely future eschatological character. 因为假如若采取库曼的看法的话，那么上帝的国度呢，就完全是纯粹是未来的，是末世的。This is not based on the gospel. 这个并不是根据福音的一个的说法 but is in conflict with it in every way 在每一方面都与福音的说法是矛盾的 much rather 反过来说 the basileia to theou is in the foreground in the gospel 神的国在福音书里面是很明显的是站在台前的前面的 andIn and through the coming and the work of Christ, it is from that hour beginning to be realized. 因为基督的来到，因为基督的工作，借着基督的来到，借着基督的工作，上帝的国从那刻开始就开始实现了。这个是 Ritterboss, 回应库满，批判库满的一个的附录。第三部分呢，就结束了。那第四部分呢我们预告一下是 The kingdom has come, the provisional character 天国来临了它的暂时的暂定的这个本质那我们在第三部分就前面的我们讲完了这部分呢我们讲到的是天国已经来了实现了旧约的预言旧约的应许现在实现了讲到耶稣胜过魔鬼耶稣行神迹的能力耶稣宣讲福音人得到救恩耶稣就是基督那下一段要讲什么呢下一段讲是的天国已经来到但是呢不是完全来到还有将来的要来的那个阶段的所以叫做 the provisional character 天国那种的暂时来到但是还没有完全实现那个本质有分十段讲到 presence and the future 现在已经来到和将来或者还没有来到以灵跟未灵 The time of the evil one 那恶者的日子 The miracle as a sign 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是个记号 Begin in parables 耶稣讲比喻也是天国已经来却完全不是完全已经来到 The sowers 撒种的比喻那个撒种者 The delay of the judgment 神延迟他的审判 The effect of the word 耶稣讲话那个神的道神的话的果效 seeking what is lost 来寻找失丧的人 the servant of the Lord 耶和华的仆人 the kingdom at the cross 上帝的果和十字架那个是第四部分要讲的这里第三部分就结束了